第三节啊，应该第四节又好，第三节我唔记得啦。瑞典啊，中国一家三口闹事，沸沸扬扬，搞到好大镬。哇，大佬呢几节卖书咁多广告点算啊？广告嘅损失。健康食品真系有用嘅，如果有湿疹嘅上嚟咨询下，第一次见见啦。四小宝都系咁希望大家推介俾朋友啦。咁如果啲亲家就啊留言闹我冇所谓嘅吓，咁都多谢你哋啦，因为只有你哋嚟收睇，起码你揿着留言啦。开头就话被瑞典嘅警察同埋酒店粗暴对待，赶咗佢出去，然后掟咗佢哋喺坟场。事后有片流出，咁咧就证明咗佢哋三个迟咗，咪早咗一日到酒店吓，而酒店冇房间，佢哋入住唔到，咁人哋酒店请佢哋离开，佢哋唔离开，跟住报警，因为你本身呢、这个公众地方啦，酒店私人地方啦，人哋有权请你出去，你唔出去，咁就卒之差佬到啦。简单啲，我粗，即系我哋呢啲人啊，系咁粗鲁噶啦。咁啊粗鲁，咁人哋咧就好客气咁请你走，而你哋咧就赖皮啊，就瞓喺地下，话人哋粗暴咁对你，卒之咧就将你哋咧送上咗警车，然后摆咗喺教堂吓、啊，因为嗰笪系名胜嚟嘅，距离十多分钟嘅啫，放低你哋，因为教堂系24小时开幕嘅，系一个古迹嚟嘅，咁啊俾你哋可以喺嗰度休息嘅，咁但系你哋唔系，话佢系坟场，嘈到环球时报公开质问瑞典政府，上升到外交层面，但后尾发咗呢条片咧，呢在华一家三口咧已经讲咗话系因为我哋撒赖，我哋唔啱，因为嬲做呢啲咁嘅嘢，系博系插水博注意吓、啊，即系中国人好兴嘅。当佢唔够你讲，我都话啦，我哥做我三哥做节目啊，佢唔会同你争论噶，佢唔会同你讲论点噶。佢觉得佢唔啱又好，佢啱咗好咧，佢就同你热好慢嚟噶啦。呢、这个就系中国人，共产党底下嘅中国人嘅特性，包括《环球时报》在内都系。咁其实好简单啫，我哋中国政府千方百计想办法将我哋中国人搬离教堂，而瑞典政府就想办法令到啲搞事嘅人进入教堂，呢、这个就系我哋嘅分别啦。而点解要上升到呢啲？其实，个别事件咪得咯，系嘛？点解瑞典政府唔系中国共产党要将呢件事上升到外交层面？咁瑞典好简单应对嘅啫，我哋已经好似警方已经结束咗呢个调查噶啦，完咗件事啦。佢完咗㗎喇喎，你继续无理取闹，人哋只不过攞咗个证据唔系咁嘅事实，咁就完咗件事。咁你环球时报点解会咁样做？系咪呀？你咁样做令到好多嘅中国人或者华人或者香港人更加不满，即系话你打横嚟。其实好简单啫，桂文海呢件事未完㗎，佢系瑞典公民。而家喺大陆仲系软禁紧，冇人，即系呢直头话佢要退出，即系咧，唔做瑞典人，将个护照俾翻瑞典都做到吓，讲到咁样，热爱祖国，如果系嘅时候就唔会攞做瑞典公民啦，系咪？攞瑞典 passport 啦吓，到而家瑞典政府想去接触你都唔得，而喺呢个时候有瑞典有37家嘅新闻机构。是不停咁质问紧中国政府究竟桂文海系点啊？所以你而家借一个藉口去搞佢。第二，啱啱我哋嘅达赖喇嘛，即系藏独之父啦吓，啱啱就瑞典啊，就俾佢入境嚟访问，你条气更加不服，所以你搞出呢坛嘢。有阵时做人嘅嘢，一个角格好重要咯。 你系冇吓冇，样样我讲咗就系、是，你亦都睇到习近平啊，讲多少少习近平啦，唔系讲完五分钟，你睇到习近平而家好似只哈巴狗咁。哇！对安倍晋三之前嘅抗日神剧去咗边啊？打压佢钓鱼岛啊，出军舰游弋去咗边啊？乜都冇啦，因为你而家就系需要日本支持你啊嘛，但系冇可能支持你噶，因为你摆晒你嘅战舰，摆晒你嘅嘢，好强硬咁摆咗南海，你而家邀请安倍晋三下个月访华。你啊失礼噶，系咪啊？即系我都话啦，最公私分明嘅人就系特朗普嘛。寻日都仲讲紧，喂，习近平我老友嚟嘅，但系嗰两千亿一样要10%，中美贸易战一样要打。我同你系朋友嚟嘅，好好朋友，你个人好值得尊重，但系我一样打鸠你。安倍晋三都系嘅啫，你唔好搞错，包括俄罗斯。人哋300,000嘅大军啊，你出咗3,000多人啊，同佢联合军演啊，你明唔明啊？人哋本身摆军都系俾你睇啊，唔系俾美国佬睇啊。同人哋联合军演真系可以联俄，啱唔啱啊？冇可能啊！我永远都系啦，俄罗斯而家系第二把交椅，我怼冧咗美国。你就是中国就是第一把交椅，美国佬做的事我还想到他怎么做，中国佬你极权国家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啊。你明白吗？他情愿有一个我估得到的对手而不要一个清楚的对手，而要一个完全不知道你在想什么的时候的对手啊。所以你不用望日本仔亦都一样。而家日本仔基本上中美贸易战打到嚟，佢而家剩返嘅产业链喺中国嘅已经全部宣布要撤退啦。日本人係第一个，我哋改革开放除咗香港之后，就是、日本人来华第一个带头投资同埋借钱俾中国嘅人。你哋成日讲南京大屠杀，我哋唔讲咁远，我冇睇到。我亦都睇唔到慰安妇呢啲系佢做上，即系佢做得唔啱。我哋之后讲，我哋谴责佢，但系佢对我哋嘅好，即系一件还一件。毛泽东话佢系恩人，我都唔够胆讲。但系呢几十年真真正正喺中国播下咗嘅种子文化就系日本人。但是你真的当佢臭死，今时今日喂你习近平好似狗咁啦，以前嗰阵时见到安倍晋三费事理你啦，喺联合国啊就唔算什么走廊外交你都唔睬佢啦。啱啱啊，乜嘢都上升到外交层面，乜嘢 上升到斗争阶段，乜嘢都要斗，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，其乐无穷，梗啦呢、这个就系共产党嘅本质。为咗要团结，为团结而枪口一致对外，将民粹去到最高，令到佢哋觉得不停觉得我哋俾人恰，我哋系需要有一个强大嘅政府，就系共产党。冇咗共产党，我哋基本上连生存都唔知道。你要俾中国人民咁样谂法，所以瑞典呢咁嘅小国。你都用到外交层面嚟打压佢，但系你唔检讨下，贵民开喺边？呢个先就系事实。讲到呢度，拜拜。